安宗看到壁画的边上蹲着那个怪物，此时他的面具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他们真真切切看到了他的五官。其实他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五官可言了，眼睛就是两个巨大的黑窟窿，里面窜出了许多噬魂戟，鼻子已经烂没了，只有那巨大的舌头触目惊心。他的手里居然还拿着曹阳的头颅，而身体则挂在一个墙壁的凹槽内，凹槽的一头燃着火堆。他这才明白，原来这里有一个凹槽可以让人猫着腰通行，那么在那边的就一定是赵老头了。但是现在绝对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白毅没到两秒钟的功夫就已经被拖到了那敖婴的面前。他有着极其锋利的爪子，乌黑锃亮的，直接朝着白毅的脖子划去。幸好白毅是个练家子，他侧身闪过，那锋利的爪子直接把他的衣领给划破了。这力道简直不是划厚实的冲锋衣，而是切豆腐似的。敖婴也没有缩回手，直接把爪子抓进他的肩膀，顿时鲜血就喷了出来。白毅一吃痛，啊的叫了起来。安宗一看白毅没有可能再躲过第二次攻击，连忙抄起手里的匕首，甩开六子冲了过去。此时白毅的脸已经被掐成了紫黑色，感觉到他冲了过来，艰难地伸出手来挡。在那团舌头里，白毅艰难地喊道： 跑，别管我了，快离开这里。 安宗眼泪猛地滑落下来，毫不犹豫地直冲上去。 跑个屁啊，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混蛋，你听到没有？ 那怪物没有眼睛，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视力，而是通过气味来分辨事物的。他似乎感觉到边上还有一个人，迅速地用另一只爪子抓向安宗的脸。他连忙身体一歪，往旁边靠了一下，马上就感觉到肩胛骨这里一疼，用手一按，满手都是血。那个怪物闻到了他的血味，仿佛是受到了刺激一样，疯狂地想把他撕烂了。安宗吓得已经没有思考能力，白毅又替他挡了一爪，那爪子直接往他胸口抓，他用手一横，手臂上又出现了五条血痕。他虚脱地拉住安宗的肩膀说： 跑，我求你快跑。 安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有喊道： 闭嘴，我不跑。 这个时候他本能地想要抱头痛哭逃命，但另一种复杂而难以言明的情绪告诉他，绝对不能抛下白毅一个人逃。他吼了一声，做好一起死的准备，最后一次瞪着眼，用尽最后的力气，奋力把匕首插向那个怪物的手臂。这次居然真的给他刺中了，他受到了疼痛的刺激，却丝毫没有松力，而是把舌头勒得更紧。白毅几乎连呜咽声也发不出来了。就在他们两个都快要完蛋的时候，挂在白毅脖子上的那个嘎乌突然掉了出来。那怪物一看那嘎乌，居然愣了一下。白毅抓紧时间，趁他一松懈，干净利落地割断他的舌头。怪物舌头被割断，疼得满地打滚，变得更加暴躁。安宗抄起嘎乌，拖着白毅往后退。白毅连眼都来不及睁开，抓着他就爬了起来。六子连忙过来拉他们。此时安宗和白毅身上都是血，那怪物朝他们发出了类似悲鸣的哀嚎声。安宗听得出那是属于牛角的声音，也许因为牛角的记忆让他们逃过了一劫，但他们真的不能在这里陪他去死。他咬着牙最后看了这个怪物一眼，连忙跟着六子他们连滚带爬的往那个壁画的凹槽里爬。他们用脚踹开火堆，一头钻了进去。那个怪物发觉他们想要逃跑，嚎了一声，几乎像是瞬移一样又向他们冲了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他怕火。 安宗心里一惊，但是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他们没有火源。 白毅一急，急忙把自己帽子拿到边上的小火堆烧着了，使劲扔了过去。那东西一看见有火球飞过来，就像野狗一样发出了呜咽声，这让他们有了最后的逃命时间。三个人猫着腰直接钻进了墙壁中的凹槽之中，这是一个已经打开的暗门。安宗心中暗惊， 那个赵老板到底什么人，居然连这种机关都知道，那为什么前面带我们瞎转悠？ 他们非常小心地匍匐着向前爬去。这个凹槽一边是空的，如果一不小心摔下去，那得有被几十个女僵尸给活撕了的觉悟。白毅爬在最后面，他干脆点燃一捆绳子，形成了火墙来挡住敖英。几个人都已经被这怪物给吓破了胆，发疯似的向前爬，连右手骨折的六子也顾不上伤，一边疼得嗷嗷叫一边爬。他在安宗前面，安宗几乎是推着他往前的，最终让他们给爬到了对岸。六子手忙脚乱站起来，当他一抬头，居然倒抽一口气，惊恐地吼道： 你谁？ 安宗连忙爬起来，顿时他也傻眼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脸已经腐烂了的老太婆，她的脸简直像是泡烂的大饼，都是疙瘩，从她的皮肤里掉落出许多灰白的灰烬，这让安宗想到白毅的睡袋。难道是这个玩意儿？这个老太用一种十分阴狠的眼神看着他们，这个眼神安宗有些熟悉。突然他开口道： 白少爷，安宗兄弟，我们又见面了。 安宗一听那声音，顿时明白了他是谁，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据说已经灰飞烟灭了的介寿婆。他嘴巴张得可以塞下一整只鸡蛋，顿时感觉这一切都被人给设计了。不过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这也太毁容了吧。白毅最后也爬出暗道，默默地站了起来，因为身上的伤很重，他连站直都办不到。他看着介寿婆，眼神中没有一丝惊讶。安宗第一反应就是问他这到底什么状况，没想到在他眼里居然看不到一点波澜。他几乎对此事有一种莫名的冷漠，也就是说他早就知道这个赵老板是介寿婆了。 你知道他就是介寿婆？不是你说的他已经快要完蛋了吗？ 白毅抿着嘴艰难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让安宗差点扑上去掐死他的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知道，我和他有过协议，当初在陵园你快要死了，他说他能救你，而条件就是和他合作，带你进入河伯正殿。 安宗捏紧拳头，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白毅说出了这些，顿时人像是要虚脱一样晃了几下。他伤得太重，就算安宗有再多的问题想要问，他现在这种状况估计也回答不了。那个烂了脸的介寿婆像是要看好戏一样看着他们两个，安宗心里顿时有一种被人当白痴耍了的感觉。他硬憋着怒气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在搞什么名堂？ 介寿婆抬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白毅：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后面的那个东西马上就要跟过来了，你们跟我走。 安宗摇着头看着白毅，不知道这小子到底知不知道接受这样的约定等于是把自己的命也搭进来了。当时他就算死了也就是一个人的事，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爹妈，现在他把他们三个都带到了这个九死一生的地方，真的觉得他太不值得，考虑得太不周到了。白毅避开他的目光，不声不响地跟着介寿婆往前走，似乎也没有想要对他说些什么。